毓敏会客室，天文地理林超英。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我觉得东大屿的大规模人工岛方案看来是比较可取的。 原来华仔是先知，一早就已经用声音来支持这个东大屿填海，因为这个呢他认为是最好的选项。于是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的重点就是明日大屿，跟着他就说呢，他和华仔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真正的先知就是超英哥。在这个林郑月娥施政报告出笼之前，他和毓敏已经讲这个东大屿填海，他说这个是逆天而行。 那就是今次我觉得提出来的那些都跟常理不合的，跟城市规划的概念不合的，跟我们普通人想住要住的地方要近就业的地方不合的。但是出来的方案呢，譬如哇2000多公顷的人工岛，第一你那些片头讲过了，今次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去住这个岛的。咁所以呢个岛 东大屿山啊嘛，讲到真系 呢个岛起嚟做乜嘢咧？ 毓敏会客室第二季第一集，天文地理林超英，今晚10点直播，记得收睇。 Hello， 大家欢迎收睇《原则原理》先啦。咁今次有依然仲有我 Terry 啦主持，咁好好彩咁啊，请到两个嘉宾出嚟啦。咁有啊 Henry， 系 大家好， 系 Keith 啊，大家好。 跟住仲有个我哋情深。咁本嘅人士 係，其實我都係嘉賓嚟嘅，平時我唔係你嘅節目會出現嘅。其實你應該計埋我。 咁你係三個主持之不就都唔係出現呢個節目？ 係，不過唔係呢個節目嘅嚇，我而家差唔多每個節目都遊走曬啦，我而家開始。基本上都每個節目都隨時都見到我蹤影，係。咁今次點解你會有啲咩特別嘉賓要揾我嚟咧？平時我同你都冇乜拉。 今次咧呢個 topic 其實我就撇除咗，就唔係咁講。呢、這個啊命理嗰方面啦，咁都會有少少涉及嘅，因為始終買埋幫自己個網站嘛，咁啊講自命術嗰個關於心理啊、哲學嗰啲，同埋呢個命理啦。咁命理之前講太多啦，咁而家翻翻哲學或者心理上嗰方面啦。 係。 咁心理上面咁最主要講係男人啦，好似同男人有關係。 嗯。 因為上次自從我睇完你個 show 之後，咁情深我冇辦法唔開呢個節目俾你。 係。佢講緊嘅係我之前做咗個音樂會，咁我做咗一個。 教會 嘅，即係教會，我做一個見證嘅，關於係我一啲少少人生嘅一啲片段咁樣。咁佢阿 Terry 有嚟睇， 咁啊感動， 佢感動。你老婆感唔感動？ 佢希望講添， 所以就有今晚嘅 topic 啦。 咁今晚就有 topic 啦。 咁今晚個 topic 其實咧，除咗係都專門係俾全世界所有女性啦，識聽廣東話嘅人啦都知道，想知道我哋男性其實本身內在心裏面諗乜嘅，咁出男性心理。咁今次第一個 topic 就叫愛情啦，咁講愛情， 愛情嘅嗱， 都賴翻少少星座先，冇辦法，因為唔講唔得，因為始終要切翻個月題目嘛。 係要嘅。 嗱，咁有我哋 Henry 啦，白羊座 Henry， 咁有天蝎座 Keith， 咁就呢個天秤座嘅 Alex， 咁啊用翻大家自己角度睇啦，或者。用你所謂的星座代表翻你哋點睇愛情呢樣嘢先？ 嗯， 或者你點樣睇愛情呢兩隻字？ 我講先啦， 你講先啦。 人哋天蠍座話咧，妒忌心係唔好重啊，已經有少少啦， 都有嘅。 啊，同埋專一嘅天蠍座就係專一啦，妒忌心重啦，同埋有啲人話天蠍座講得比較少啦，不過又唔一定，我同 Henry 都係天蠍座。 咁呢、這個 但是專一就同埋天蠍重妒忌心重，可能愛情呢方面 係嘅，愛情會比較執著啲。 係， 即係咁，其實都兜得咁大圈，就講你對愛情好專一啦。 嗱，我冇講過，雖然可能係。 咁或者愛情你點睇先？你點樣做？或者你 其實我就冇乜研究星座咩愛情， 唔需要話研究星座，即係從你一個男人角度睇。 我嚟講就覺得愛情其實只係一剎那嘅啫， 一剎那， 一剎那。 基本上你同你嘅另一半應該係屬於溝通細水長流嘅，即係嗰種情況係你係要用感情去時間去累積嘅，即係愛情只係幫你引發一個火花。你好多人成日都會話 永遠想沐浴在愛情裏面，其實那種是一種永遠長不大行不前的種心態，即永遠很眷戀的那種女仔會眷戀緊被男仔寵愛或者愛錫追嗰種， 即諗過自己係公主咁嗰啲啦。 係啊，但係嗰種係永遠只係一剎那唔長久嘅。男仔有好，我就好少話聽到男士會好追求愛情嗰種恆久，因為好男性可能比較理性啦，咁就可能都會覺得嗰樣嘢唔係真係咁現實。即係到咗時候就結婚。 愛情歸愛情，錢都要食麪包，大家都要。 係，都你都要吔嘢嘅。即我會覺得就話愛情在我眼中是即係幫你找你另一半的一個門 市。 一個門市，呢個門開了你能不能夠在入面標好一間屋，或者同佢能不能夠標好你一段的感情，同埋組織幾家人就睇你同佢之間的做法。能不能夠可以做呢樣，真係睇你。要幾相信，要幾堅定咯，要係，即係你可以，當然有會有唔堅定嘅時間。 咁一定 一定。咁 即係每人身邊都可能會有誘惑，會有呢樣嘢。咁但係你視乎你會唔會受誘惑，即係你當你對呢份愛情未有一個肯定嘅時候，你可能純粹只係想試一下。即係有時都會俾人感覺上愛情係我嚟試。試下咯， 兩個人的關係 啦，即係係佢會唔會溝到啊？或者會唔會係一個OK 嘅？咁試咗唔得咪散咯。即係今時今日會有好多人都利用愛情嚟當係一個試金石， 試金石， 試金石啦。 而家速食世界啦，速食文化愛情上邊。 咁其實而家基本上所謂我睇，我唔知而家現今男女點睇啦。即係我眼見嘅就。男同女之間都會，我哋話速食文化就係總之合眼緣嘅就合咗嚟，做乜合咗去？總之快去快去快去咁樣，中意嘅捱到一兩年嘅其實已經好好彩，唔係嘅話就好 normal 地，我玩到拜拜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種心態咧？我覺得有嘅，我覺得有嘅，只不過就係、未必咁表露出嚟，因為大家都有一道防線喺度。男女攻防戰，始終會有一個攻防，就係唔會俾你知道我諗緊乜嘢。咁但係呢啲人都係題外話啦。即係不過你問我，如果我就會覺得愛情係你要揾你嘅生命嘅伴侶一個門口門檻，你用門檻啦，我用我用門檻，係啊，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呢個係。 咁啊，你點睇啦？ 我覺得愛情，我覺得愛情係咪應該要有尊重或者係咩咧？即係尊重或者係互相溝通咧。 其實所謂，其實我覺得話你講個尊重，其實就算人與人之間都應該有嘅，只不過就係你對嗰個伴侶，即係我覺得係你要有百分之百嘅尊重啦。即係你如果你純粹玩嘅就。你係已經帶咗個唔尊重㗎啦，更何況你如果有咗嗰、那個，即係唔好話講話你出邊會有第三者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你本身已經對緊呢一份承諾已經係破壞咗、 嗯， 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是、其實邊個動作都係已經係一個唔尊重咯。咁當然喺我眼中就係、是太太、女朋友或者之類咁嘅嘢啦，都應該係要有一個心去保護同愛護嘅。如果大家都會覺得是即棄即掉，即當 咁就無謂攞 個手錶，咁你就無謂啦。你就真係見到就 咁嗰啲，你就直接落夜場啦，或者你出面俾幾百蚊打入去啦， 係啦，無謂 嗰啲就唔係愛情啦， 你就無謂去愛情家啦，係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會咁睇咯，我會係啦，愛情呢樣嘢就咁。你點睇咧 ，Terry？ 我點睇？因為嗱，如果我個人睇法嘅話，其實淨係單單從愛情呢兩隻字嚟睇啦。好冷或者好客觀嚟睇，其實個愛情係純粹一個呃嘅啫。即 係 我唔記得咗係邊套電影啊，定唔知邊套電視劇，定邊套書講話，所謂愛情先係你嘅腎上腺素飆升嗰一刻，俾你個幻覺呃咗你大腦，哇！嗰樣好靚咁，嗰下就愛情啦。但我當你冷靜落嚟，即係我成日都有時同某個 friend 講咧，你打多幾次飛機就冷靜噶啦，你變咗成人，你就唔講嘢，你就唔覺得靚，因為你冷靜咗啦。 係。 所以你其實所謂愛情就係、 是、 興奮劑，興奮劑， 興奮劑嚟嘅。 係因為你嗰刻我第一眼都哇，所謂一見到你哇好靚，你嗰刻神神似乎飆升，冷靜翻嚟，即係你等同你拍咗幾年拖或者拍咗兩三年，冷靜咗嚟，點又係咁嘅人？ 喂，咁樣好，咁嗰塊成日都神神似飆升喎，你會？ 所以我企而家好冷靜， 佢一定要冷靜， 一定要睇住阿叔睇住呢個節目㗎， 一定要冷靜。 咁同埋。 我接觸啲客多啦嘛，同埋啲大部分啲廿零歲僆仔咧，僆仔咧，我都食嗰下。 我覺得呢樣嘢，你話嗰個神神標星，我覺得係人生嘅年齡去睇翻嚟嘅，即係你廿幾歲時你見嘅世界係好多， 花花世界咁， 好一個好 challenge 或者一個好有幻想，好一個挑戰嚟嘅。即係你去接觸呢個世界時，你每樣都想試。但你當你人生經歷到好多問題啊挫折啊，你開始就會發覺你要嘅人生嘅愛情或者個伴侶咧，開始逐漸你會失好窄，係因為嗰個人係你會希望佢永遠喺你身邊，即係嗰個嘢真係冇唔會再有嗰一刻嗰個興奮。 我極需要咗安全感啊！ 唔可以咁講，係因為你會知道分清楚有啲嘢係。你不會永遠掌握不到的、有些東西只可誰可以在你身邊呢，即是你有跟他有經歷或者你跟他有這件事的時候，你會發覺在外面那個花花世界的女士或者男士有多好都好，都不會及你現在身邊這個，因為他跟你一個 你建立咗感情， 不同樣未嘅經歷， 因為你嘅 係啊， 你取代唔到， 你取代唔到，因為嗰個經歷係令你對佢之間即係掉咗個興奮劑，繼而你會有個好強心嘅一種，我用強心丹， 強心丹 抌落去係你會去努力去維係呢件事， 咗之後 係你努力去維係佢呢段感情，同呢個家或者呢個人之間嘅關係，不論就係佢過咗幾年之後，佢已經冇當年咁靚，或者你出邊嗰個永遠後生梗係靚啦， 後生 你永遠都冇辦法，你要追。呢樣嘢嘅話，你永遠追唔到。當然你話我男人八十歲都會揾個後生嘅，但係問題就係、 你就嗰一刻嘅啫。 嗰一刻嘅啫，但係問題係嗰個人，嗰、那個人對住你，其實佢永遠喺你心目中都永遠係嗰個時間嘅佢。只不過就算佢老去年華，佢老咗啦、肥咗、瘦咗或者巢咗，其實都只不過個軀殼咯，喺玄學裏面。但係喺你眼中，你永遠望住佢，都係永遠係佢同你 著作個靈魂。 係啦，佢都係彌留緊喺你會眼望佢，永遠都係嗰刻佢係同你一齊經歷最多嗰個人嘅最靚嗰刻咯。呢個我會咁樣睇咯。 呢個我都認同，因為始終愛情啲嘢都係真正係對愛情嘅靈魂著作過你肉體，肉體始終你人總有一刻， 總有一刻會老去。 係啊，你唔好話咩，你唔好話幾十年啦，你轉個頭，可能你今日同呢條女拍拖轉過兩三個頭，一個唔好彩撞車甩手甩腳殘廢，咁唔通你即刻放佢咩？ 係啦，即係總之我就喺我嘅世界裏邊就這個是講緊，我用德文學少少啦，我係著重細水長流， 細水長 啊，即係希望嗰樣嘢係能夠。陪到你走過呢個跨過的人生，呢、這個嘢係好緊要嘅，因為成日都會話你會你人生老之後，你父母會離去你，即當然啦，你都陪住你，都係你身邊嗰、那個 最長 啦 ，either 你個老婆或者老公啦，咁嗰個感情嘅世界，你同佢之間係最需要最親密， 最親密 係啦，即兒女都會。會有飛 都 會飛走嘅，係 係， 即係嗰個嘢應該係大家都會，我會好着重緊呢個人同我之間的關係。當然啦，佢好多時候你人生熬長啊，幾十年啦，爭拗啊， 一定 有噶啦，因為難免你都會有泄氣或者會有不高興啊，或者你會有覺得係咪咁唔啱咧？但係當你冷靜諗翻下嗰時候，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小的涟漪，你能夠記住這個 即是小的火花或者小的插曲， 是的，你連住它其實都是你以為是你和它之間關係的一個靈藥，是一個靈藥，咁大家我會覺得有這一份的回憶，有這份的經歷，才能夠確保這份感情能夠可以做到老。 但是不過現在這個時勢其實很難做到這樣，因為以我或者我即係唔係我啲客啦，即係上網見到 search 嗰啲其他論壇啲，好多都包含曬所有譬如嗰啲物質上嘅嘢。 其實我覺得論壇上有啲人好保護自己，未必將真嗰一面。 或者未必真，即係佢啲案例就譬如話，即係最近啦，香港新聞啦，邊個你 send 俾我哋，第三人 send 俾我個咧，你要。個女方要男方抌曬所有啲門，先可以結得婚嘅啫。 哦，嗰個仲好出名嘅， 係嗰壇嘢。其實愛情係咪真要去到咁樣？即係要對方或者要 做啲男方所有啲功德咁樣， 或者係以前香港好興，即係唔好興，即係好炒熱嘅。 嗯， 俾層樓要落咗我名。即係女方要求啦，即係 even 不論層樓係你阿媽俾錢，但不過你一定落我名，如果唔係我就唔同你一齊，唔同你結婚，即刻分手。 因為好早其實已經是由2000年之後或者2005年開始多呢種嘅問題，已經愛情係變質咗，多咗物質上，你冇咗物質嘅支撐嘅話，好多時係佢唔會同你，即係唔會同你硬綿巴食嘅。我覺得我咁嘅 quality。 咁都需要有啲保護自己嘅女性角度嚟睇。 不過會唔會喺男性角度就係、是、你係保護啱啊？問題會唔會你 over level 咗咧？ 嗱，其實你咁諗啊，但做女仔永遠有啲蝕底嘅。即是你跟我行埋嗰時候，你可以嚇唔負責任地嚇、啊、令到我有咗，咁你行開，咁你可以條條揈咁四圍走，我好大劑喎嚇。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變咗，佢會覺得我咁樣都蝕底俾你咯，我揸翻你啲嘢又好正常。即係我覺得佢哋嘅心態有種係大家 level 啦，不如就 咁問題。佢呢個係譬如你發生咗，或者你 expect 有咁嘅情況，你問下係未開始就已經咁樣情況，就 一曬自我保護自己。 呢個自我保護真係好嘅，嗰啲嘢好有機心㗎啦，擺明中硬嚟㗎啦，佢就。反而佢已經老 真係咁講嘅， 佢老早已經獵到你睇你走得去邊，你仲唔死，我仲唔俾個嚇、啊、蓮花陣你，係啊，聽揾得聽你同我落個陣，俾個降頭你仲唔死緊？最好就有聽幫你鬼眼，幫我簽多幾份嘢，嗱嗰啲有機心嘅，你肯定會見到呢啲客啦。 有好多， 係啦，突然間同你話：你信唔信我老公？要我老公，我要幫我簽呢份嘢，我唔知點簽啊，幫我落個陣，係咯，懵下懵下咁樣噶嘛。嗱，呢度有封利是你嘅，嗰封利是咧，本嚟咁薄嘅，但係咁厚啊，好似本書咁樣啊。你收唔少啦 嚇，呢啲就我冇收過啊。 你有收咗你唔出聲啦嚇，咁啊即係都，我覺得嗰啲係有飽藏窩心噶啦，我覺得。 其實咁飽藏窩心，愛情嚟講，其實男人都唔好渴望有呢啲嘢，即係其實都唔想咁樣。 啊，咁啊正常。 咁啊係，唔好話男人，每個人都係。 每個人都唔想有嘅，因為嗰樣。 但係都要面對咯，雖然唔想有，但係而家事實就係咁，你要面對。O K 嘅，作為男人係 O K 嘅呢啲嘢， 係 可以接受。 如果你有能力 afford 嘅話，就係。即係你有能力 afford 咁，你咪當包。 如果你哋唔 match 嘅，無謂勉強一齊啊！ 咩？齋睇佢講本身，佢對嗰樣嘢嘅 強烈程度， 係佢要嗰樣嘢乜嘢？其實有，其實每個人心底裏邊都希望、渴望有呢份愛情，只不過就係佢遇唔到嗰陣時候。我時間無多，咁不如就將呢份嘢抌低先啦，唔好諗住啦，大佬。你諗到幾時邊到人都知喎？我連本錢都冇埋嘅時，連最後嗰個車票或者嗰個全部仔都冇嘅，咁無謂啦。咁著到某個時間，可能到咗30之後，個女仔話唔好啦，算啦，我唔要，我唔要靚仔， 要飯店， 我要揾紅帽仔，我唔要靚仔，我要紅帽仔。咁你冇辦法啦，因為你。聞聽講句，你都知香港或者某啲東南亞都會話女性開始越嚟越遲婚，因為係好多原因啦。咁啊，但係問題就當然，當愛情冇嗰陣時冇男仔，咁就自然要攞一本紅寶仔啦，為紅寶仔至上保護自己。呢個係我覺得都有。 所以而家事業性好多嘅，其實香港。 但極嚟可以調翻轉就係我唔需要愛情，我單獨 係可以 係啊，因為佢可以有自己養得起自己， 養得起自己啦， 養得起自己。 咁嗰時佢就可以四處出揾男仔，就自己踢埋杯紅帽仔啦，又係啦。咁我就覺得即係睇情況咯。亦都其實人本身周圍嘅人嘅面對，或者個女士見到個男士對個要求或者想要嘅嘢，都令到可能女士都會驚，因為。我見到你，無非你就係想搞我，咁你無謂啦，或者你都冇心嘅，咁即係好多時都女仔都會有自我保護嘅程式嘅，你唔可以怪 我。咁自我保護呢個我都認同， 可以理解。 咁你而家香港你個個都宅男嘅，咁叫你出嚟就對住部機，一係就唔知對住啲虛幻嘢，咁嗰個事業你覺得死啦，咁啊跳樓啦咁樣。 但依人交流越嚟越少咯。 係啦，所以變咗即係。你會發覺那些男仔不要話用好質素的男仔，或者他想基本的都已經開始冇，咁你時間又無多，歲月又催人喎。你知道女性 咁啊係， 你都見唔少啦。咁所以正路嘅，正路嘅。我覺得愛情都是大家都要溝通啦。 咁啊係，其實愛情總括嚟講啦，愛情都要溝通啦。咁當然有麵包， 仲有一定包加愛情 啦。咁或者係唔好太過 focus， 即係唔係唔好著重麵包。反而先係著重咗，或者你哋兩個關係磨磨合到先。如果你一開波你訂嘅，我要麵包，即係等同你買貨賣貨，或者你當自己件貨賣，咁你就 expect 人哋真係當你件貨咁用㗎咋。 所以大家都應該要好好慎重諗清楚兩邊點樣平衡啊。 係啦， 係啦， 冇啦。咁今日暫時就到住呢度先。咁下次就關於家庭㗎咯。咁你愛情之實有家庭㗎嘛？ 咁啱嘅。 咁係，咁所以下次就同大家講下家庭先啦。咁暫時到咁先，拜 拜。 拜拜。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 好，今日咧嚟到咧同阿 Vincent 咧，今日仲咪讲波啦，讲咩啊？ 讲打机啊！ 屌，今日讲打机，你讲打机嘅话咧，一定系讲街霸系咪啊？ 今日咧，我哋咧就大家切磋下武功啦。 系啊， 咁我哋依家咧打紧PS4 30周年纪念版街霸。咁啊，不如用翻我最贱嗰个 player 啦。 屌，头先你头先 show 俾我真系好乸贱喎！屌你啊，真系！好啦，仆街喎、啊！ 嚟啦， 杨湾啊，屌你！哇，屌！成头先逼我埋墙角，屌你！哇，仆街！哇，屌！喂，屌你杨湾啊！屌你老尾，真系挡一挡一挡，已经冇捻咗半。杨湾啊！喂，其实你头先打那个玩法咧，其实都系啲人上网系，你上网系玩得最癫噶。 系啊，咁你上网你要赢人噶嘛，赢人打啲方法比较霸道咯。咁双搏手啲重拳脚好霸道。 哇！屌你啊！不如逼两个埋墙角，屌你！我都唔肯弱噶，屌你啊！又嚟啊你！屌你，我唔会俾逼到埋墙角。啊屌！再嚟啊！再嚟！再嚟！再嚟！再嚟！屌嗱性啊！ 好，我哋不如换人啦。 换人啊！你用边个？ 我用用啲贱人啦。 屌我用翻 Ken。 快手。 快手啊！屌呢个人屈机嘅 ，total 你屈机啊！哇！哇！頭先我出波，我嗰啲升龍拳傷佢唔到，屌！喂，屌！哇！使唔使啊，大佬？使唔使啊？ 怪獸咧，啲手啲拳腳都好霸道啊！ 楊灣啊， 重拳重拳。 楊灣 好， 但係你繼續講。 怪獸啲拳腳都好霸道啊，譬如嗰啲重拳中腳啊，重腳啊， 都好攞命啊， 好攞命啊，同埋嗰啲衝過去嗰個轉咧都好犀利啊！ 誒，突然救你啊！ 中埋啲， 哇！使唔使啊，大佬？ 好教你人啊，跳開，中啊！ 哇！使唔使啊？ 好霸道啊！都拳腳。 再用個另一個 character。 好。用咁啊，當然用大家都耳熟能詳嘅軍佬啦。 哇！點解咧？軍佬啊，真係。 軍佬基本上咧唔可以跳啊，一定係等啊。 軍佬你係等我後邊嗰只腳懟埋我度啊，大佬。 軍佬打法係比較狗啊，軍佬係唔可以跳啊，因為咧佢啲中腳牽制力強啦。基本踎到輕拳， 唔係，但係軍佬你個絕招係要出得好快，你要好掌握得好嘅，因為佢個絕招比較難出啲嘅。哇，使唔使啊，大佬？哇， 只一力 ，two hit combo， 啊，基本上嗱，你嗱跳啦，如果你有個壓力箍啦，就可以牽制住佢先，重腳，重腳。 又彎佢， 係又彎咗，又 彎，差啲唔記得咗你。 好啦， 嚟料啦！哇，屌你啊！你出手力搬就即刻飛埋嚟喎，等。 係啊，因為你有嘢同你即係有個壓力箍同你做掩護嘛。 哇！你～ 啊，一跳就舐嘢喎。 係啊，做咩我都幾糾纏啫。 喂，你用翻嗰，你紅翻嗰個啊？ 你話，哎，用蘇聯佬不如？ 蘇聯佬啊？ 蘇聯佬啊，紅翻好耐冇用啦，打得唔係咁流暢，蘇聯佬都好賤。 蘇聯好賤啊？佢咪成日都轉身啊？ 唔係蘇聯佬，你因為好難準備乜波先，因為可以避波嘛呢個。 係冇問題，係冇錯。 好似都有賺。我出去住住先。 屌你啊！ 中 ！Yeah！ 屌你老尾，我都唔肯弱噶。屌你老尾，你太大份啦，蘇明佬。好，我又翻你，又彎。出嚟絕招啊！而家喂，屌蘇明佬出絕招啦！ 絕招嚟啊！ 係啊，你整啊！出唔到啊！你 好難出啊！ 好嚟啊！我屌！ 哇！ 屌你咪又出條絕招，跟住再掟我，睇下差我十秒。 系啊！ 哇！使唔使啊，大佬 high 親！中， 冇事。 哇！屌，哎屌！一埋你身就死噶， 十字连攻到， 一埋身就死啊！仲玩多两个 character 啊喂！ 好，边个我谂先啊？用 红花你话唔系好掂啊？ 好太耐冇用啦，用太王啦、 啊！十加睇下我用边个先？屌你老尾，红花 Ryo 太王咧嘅打法咧都系要留翻个距离咯。快慢波同埋啲腳中腳啲腳都勁啊！ 鬥出波！啊屌！ 中 啊！唉，屌你！俾你預到我跳上嚟， 中埋啲。 唉，仆街！ 太王打个距离啲快慢 Tiger 都好劲啊！ 但系太王有弱点，有时候太高女人， 系啊， 会濑嘢嘅。 好温。得先。哎呀，我谂啦，死 啦！下一波你再试下出绝招。哇，屌咧！ 几多人啊？ 啊扑！ 你出嚟啦， 嚟啊！哎屌扑街！屌谂住踢你下，谂住踢你下盘啦！屌，喂再试一次， 换翻泰格佬。 系，再覆桌。 但你個絕招一定要埋身先喎。 係啊。 啊，你睇到。哎，大鑊。哇，使唔使啊，大佬？ 冇曬啊！ 冇曬，冇曬料啊！屌。 以前香港邊度打機多？ 以前香港啊，打街機唔係喺旺角啊， 零機啊， 零機啦，梗係。 我自強啊！ 屌你！我哋以前打，我哋以前打街板嗰時係第一代啊嘛，要揼噶嘛，係咪街機要得啊？ 和尚就係揼落去啊嘛。 和尚係啦。以前第一代已經有啊，十家啦係嘛？ 拉咩揾大佬 啊？係咯。 一個 Tiger 一個 Tiger 夠四分三喎。 係啊。就叫出啊叫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来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来再来再但你看翻呢個六呢個三十週年版咧，其實都係我哋玩嚟玩去都係得兩三個街霸，之前嗰啲都唔得。 係啊，你依家你唔會再玩翻嗰啲咩 Alpha 版啊，唔好玩嘅。 買出波都唔同啦樣。 係啊，啲人啲樣都唔同，都係波都係街霸二代啊， 街霸推寶咯， 街霸推寶啊，好玩㗎啦。 同埋你街霸可能出嗰時咧，後屘係第二、第三定係街霸二、第三先係有呢個 Vega 同埋啊實家俾你用啫，係嘛？ 改版咯， 改版係咯，即係第幾啊？ 街霸二改版咪有 係咯， 有 即係嗰四個可俾你揀啦。 加啦，係啊。 出住招， 出唔到啊！睇先。跳下先，出唔到啦，出唔到啦，出唔到啊！ 阿 Ken 嗰個絕招係咩啊？又係升龍啊？ 啊，應該兩個星龍拳啦。 哦，哇！俾你， 哇，夠好多啊！哦。哇！鬼仔打得好犀利啊！ 係啊，鬼仔 一達球好多喎、 啊。鬼仔好仲可以掟你啊嘛！鬼仔係學 Vega 同埋阿 不如玩其他 game 啊？打咩啊玩？不如玩個第一代跛雞吧，第一代 啊！第一代唔同，第一代喂和尚啊！ 第二代啊！ 第二代啦！ 第二代啦！ 第二代啦！ 唔知有冇錯無？唔知有冇錯無影達啦？試下先，我哋嗰啲軍佬幾瘦嘅靚仔， 關你個經典啊！經典啊！呢、這個好慢啊，我打唔慣我呢地。哇！好撚慢啊，屌！係 啊， 冇啊，軍佬一定要又係又好似埋身。 我睇坐到無影打，你擋住。錯唔到啊！ 錯唔到。 我試下請個黐針，嗱你企都冇喐，得做黐針先。 唔得， 我睇得唔得先？我唔知得唔得，試下先。點樣買公仔冇記住？得啊！ 哦，咁樣啊！哇！ 知道啊！ 我屌！咁啊！ 即係 OK 嘛？即係原裝嘅喎。 你喂咁你點都解翻開啦？屌！ 解唔到啦，衰噶啦！ 解唔到， 即係又無影打啦咁樣。 無影打， 即係又無影打啦，變咗。 係。喂，咁你點啊？真係 咁冇啦！ 你輕機啊？ 輕機噶啦。 OK。 係啊，輕機噶啦。係啊， 係啦。 即係有無影達噶咯，咁講。 係咯。呢個有冇啊？ 呢個改版冇。 呢個可能再試一次，再試 一代先有。 再試一次。 係啊。無影達做咩啊 ？OK。 基本上咧，埋身啦， 撳壓力箍中拳啊重拳同埋重腳一齊撳。 我聽你講好似唔易挫嘅喎。 唔難嘅，一樣，跳下先。你向前喎，跟住行啊，跟住行。跟住行，我行得太快啦！你阿龍行得太快，跟住停埋啲，跟住唔得，好難，留翻個距離先，冇達到你嘅。你企喺我前面，企前地腳啊，靠後啲，後啲 ，OK， 後再後啲 ，OK， 後啲 ，OK， 後啲就得啦，再得得。 頭先你試到喎。 差不多都我孖公仔，孖公仔最易錯。 OK， 聽機基本上咧就你埋身啦，錯腳刀、中腳、重腳一齊撳就得噶啦。 呢、這個孖頭先你個模型大，你頭先錯唔到。 模型大嚟解孖公仔噶嘛？ 哦， 錯之後咧就揾模型大去解咯。 喂，呢個算唔算係日本仔設計嗰時一個係 Capcom 設計嗰時一個錯誤嘅嘢咧？ 我特登出嚟是一個話題嚟嘅。 話題，但係嗰時街機有冇呢個嘅？模型特有 啦。街機以前啲人玩到勁嗰時，齋模型特搭車咯。 係咯。 係啊，咁樣咁搭你好勁啊！ 哇，咁你咁 freeze 喺度啊！而家直頭 有啲人仲撲街啊，打街機打得下咧，用軍佬咧唔夠打咧就錯色機啦。 哇，呢個錯色機咁老細會走埋嚟媽媽聲嘅喎。 會㗎， 老細會鬧喎，因為佢 錯色機中箭啊， 因為佢要 reboot 㗎嘛。 唔係啊，直情可以直情錯色機啊。 嚇，就咩？ 埋身錯撳腳錯腳都係撳重拳啦。 嚇嚇 嚇！錯色機啦。係啊。 所以呢個真係經典啊！呢個 經典啊，即係證明呢個三十周年版嘅街霸咧，即係都幾 原裝， 幾原裝係啊！ 即係日本仔世家世家同埋世家真係。真係， 不如試下玩翻第一代啦。 原汁原味 ，OK。 睇下第一代啦。 原汁原味， 睇下點啦。 哇！屌， 哇！呢、這個就係、 是。喂，第一代有幾多個 character 俾你揀？ 兩個咋？ 係啊， 格鬥啊，始終。 係兩個俾你揀，跟住你就逐個打上去。哇！屌， 完全唔識玩噶，嗰啲動作咧都係好差噶。 但起碼出波都一樣。 其實波是錯半圓的 半圓 是啊錯半圓 喂這個出波好像易一點喎這個相對來說是易一點喎 是嗎 我覺得易一點喎 好難錯啊我覺得 這個相對我來說易一點喎因為反而你有街霸二那些你要是兜一個很大的圈出喎要吃到個位喎 是啊 這個反而不行嗱只要我不只要我 那些最近就是一個旋風腿 旋風腿 如果你打一個中國阿伯呢但你搏冇阿伯呢可以一夜發射去可以 好喂再來一個 再 試一個Fight 得啦， 喺空中停留啊！嚇，我慳埋俾你，不賴嘢先。你試下先， 好難錯噶，唔好識錯啊。 哦，呢、這個旋風腿有少少有啲難。係啦，咁啊，頭先同阿 Vincent 講咧，第一代固然經典啦。咁其實我哋如果講呢個街霸，係咪仲有排講係咪啊？ 其實有排講嘅，因為這個呢個咧。街頭霸王 Street Fighter 咧，係所有格鬥 game 嘅鼻祖嚟㗎。 係咯， 基本上由出世開始啦，唔係出世咁誇張啦，我講路啫。 係咯， 其實你睇下，我哋依短已經有十二代喺度，依度唔係全部街霸嚟㗎。 啊，佢街霸十二代之後，仲有邊幾個啊？仲有幾多代啊 ？Street Fighter 4咯。 係咯 ，Super Five 咯，即係係咯係咯，係 啊！ 嗱，呢啲全部係呢部係童年回憶啦，或者少年回憶啦，全部都係啦。啊， 系啊，八九年嗱 ，Final Fight， 九年街霸二啦， 系咯， 街霸二就最经典噶啦， 街霸二系最经典啦，唔使讲啦， 即係九月年出改版街霸 街霸 Hyper 版啦。Hyper 呢個就開始 有其他嗰啲 character 啦。 改版街霸咧就係開始有都用四大天王， 係 可以用啊拳手啊Tiger 佬啊， 係 將軍啊，同埋鬼爪。 Tiger 佬 Barrow 咧，好明顯就係用拳王泰臣個 character 嘅造型嚟㗎啦，係咪先？ 啊， 係啦，咁啊，如果你我哋 九嗱九四嚟，我覺得咁多個最好玩咧，都係 Turbo 呢、這個，這個呢個咧係加重氣， 係 之前 Super 版 Super 版街霸咧係冇重氣 ，Turbo 咧可以重嘢出絕招嘅，咁呢個亦都係鼻祖嚟嘅喎。 同埋 Turbo 版，你玩完 Turbo 版，你可能你唔可以唔中意玩其他版，因為呢個 Turbo 版真係玩完其他嗰啲玩翻其他嗰啲咧會比較太慢係嘛？ 冇錯。搞唔明啦，呢啲開始唔仲中意玩 了，係呢啲開始唔啱， 中意玩啦。 呢啲唔得啦，呢啲唔得，冇乜興趣。 Alpha 呢個冇 feel 噶啦，呢、這個直情變咗嚇，呢啲第三集已經唔玩啦。 係咯， 嗰時九七由九七九八九九依三年咧，其實我跳咗過去玩拳王 啦。哦，係咩？ 係啊，因為拳王咧第一代拳王九四啦，九四都唔好玩啊，九五都唔好玩，九六開始好玩啦，但係九七咧拳王又都係改，我哋開始下次講拳王。 可以，但係拳王佢好多個版本喎、啊。 基本上拳王是九四開始，九四、九五、九六、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八咧拳王咧係經典嚟嘅，係、New Geo 最好嘅機。 呢個仲呢個仲王牌嘅機，王牌嘅機。 真係啦， 係啦。咁啊，如果我一路咁講落咧，就講天光未講完啊。咁啊，如果希望你有下次咧，除咗同阿 Vincent 講波之外咧，可以講下打機啦。OK， 因為打機咧，我哋美國呢啲文化咧都係好撚勁啊，好犀利噶！ 我啲機佬由朝打機打到黑。 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講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 ，Vincent？ 好，我哋再傾過下次。 好，拜拜。